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当下再不能期待。你是否还要不永久的期待？ 对历史负责的国家才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责任。 以史为鉴，平反六四，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六四国殇十六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现在开始。 六四国殇十六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现在开始。 首先请支联会常委代表香港市民向六四殉难同胞献花，请全体肃立。 献花请全体肃立。 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五月四日，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五月十三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五月十九日黎明前，赵子阳来到广场，劝导学生停止绝食。晚上九时，学生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集会。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国务院宣布首都实行戒严，北京市长陈希同公布戒严令。五月二十八日，学生继续留在广场，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百万人上街，声援爱国民主运动。六月三日晚上，黑暗笼罩北京，军队从四方八面入城，朝天安门广场进发。六月四日凌晨，在全世界人民眼前进行血腥镇压。 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向六四殉难同胞行三鞠躬礼， 向六四殉难同胞行三鞠躬礼，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鲜花一束，献俾真正嘅人民英雄，愿你哋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愿民主中国早日来临，请面向舞台，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 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以史为鉴， 以

未能安息的英灵，自哀自敬。你们当年反对的贪污，何止猖獗千百倍，你们怎能够安息呢？你们的遗属仍然受到迫害打压，被禁止公开悼念你们，你们怎能够安息呢？你们幸存的同志不少还在监狱里面，更多的逃亡海外，有家归不得，你们怎能够安息呢？你们当年在那里抗争的天安门广场，在这个日子的前后满布军警，像一束鲜花默默走过，都会被拘捕，你们怎能够安息呢？六四两个字几乎不准再提，你们怎能够安息呢？全国同胞的口被封住，眼睛被蒙上，连电脑网络亦都被堵塞，你们渴望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仲喺好遥远好遥远，你哋点能够安息呢？你哋嘅英灵未能够安息，我哋嘅心灵更加未能够平息，让我哋未能够平息嘅心灵，为你哋嘅英灵终于能够安息而继续奋斗。请大家举起手上的烛光，照亮那些未能够安息的降临的英灵，让全世界有良知的眼睛都凝视住他们，吸取力量去并肩携手继续奋斗。将来总有一日，天安门广场亦都会点燃起同样更多的烛光，呼唤你们已经安息了的英灵降临。再一次最深切咁样，最悲痛咁样，最庄严咁样，向你哋致哀同埋致敬。请大家起立，举起烛光，为死难嘅民主烈士默念致哀。完毕，请大家坐下。 默哀完毕，请坐。 在这里我要讲多几句说话，提到一个和六四亦都有密切关系的人，他就是程翔先生。在16年前的今日，他因为痛心疾首退出了文汇报，但是在个几月前，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我们在这里祝愿他平安健康，同埋早日获得自由。我哋嗌两句口号去表达我哋嘅心愿。释放程翔， 释放程翔， 还我程翔， 还我程翔， 释放程翔， 释放程翔， 还我程翔， 还我程翔， 释放程翔， 释放程翔， 还我程翔， 还我程翔。 16年嚟，六四镇压死难者嘅家属，到今日依然被随意嘅监视、拘捕、扣留。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面的其中一位母亲，我们熟悉的丁子霖，再次冲破障碍，为香港市民录了一段的讲话。请听丁子霖六四16周年致香港同胞书。 请听丁子霖六四16周年致香港同胞书。 亲爱的香港同胞和朋友们，在今年六四16周年的集会上，我首先要向主持每年纪念活动的港自联及其他团体，向所有参加纪念活动的香港同胞和朋友们表达我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六四大屠杀16年过去了，当年的血迹已经渐渐淡去，当年清晰的记忆也已经渐渐模糊。前不久甚至有西方的政要声称六四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然而你们却不管政治境遇如何艰险，也不管参加纪念集会的人数是多是少，总是那么执着，那么坚持，年复一年地在香港这块尚存有限自由的土地上悼念六四亡灵，抚慰六四遗属，为平反六四、追究如程行责发出正义的呼声。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民族是善忘和屈懦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和劫难，仅仅非正常死亡的同胞就达数千万之多，但又有多少人能记住这旷古的惨痛呢？又有多少人能想到去追究中共暴政之刑责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深感香港同胞无论在人性的自觉上，还是在良知和正义的坚守上，实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六四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历史的伤口也并没有愈合。在以往的岁月里，政府当局不断打压迫害六四难属，一再扣没来自海外的六四人道捐款，不准我们为死者伸冤，不准我们为亲人哭泣。现在轮到中共第四代执掌政权了，但是我们的处境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反而变得极度的恶化了。去年三月，国家安全部门拘捕关押了三位天安门母亲。在随后的六四15周年期间， 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又对我们六难属群体实施了严厉的监控。今年一月，赵子阳先生治丧期间，三月召开两代会期间，受到监控的难属竟增加到了十余户之多，甚至连年近八九十岁的老人和病瘫在床的病人都不放过。如今中共执政者又花样翻新地提出要建立所谓和谐社会了，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却是国内的言论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民间的维权活动变得越来越艰难，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尤其是网络人士的抓捕变得越来越频繁。这给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所谓建立和谐社会不过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另一个版本，目的无非是要更严厉、更有效地打压、消灭一切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和抗议活动。我想无论是大陆同胞还是香港同胞，谁都会想到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是建立真正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假如今天的中共执政者真的要建立所谓和谐社会，那何不首先推翻当年对六四的荒谬定性，还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本来面貌呢？何不首先把六四大屠杀的元凶绳之以法，给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一个公道呢？何不立即释放所有因六四而西域的政治犯，并让所有滞留海外的六四流亡人士自由地返回自己的故土呢？何不亡羊补牢，果敢地纠正当年强加于赵子阳先生的不公正结论，还他一个历史清白呢？有多少冤狱在所谓稳定的表象下发生呢？又有多少罪恶在所谓的和谐的表象下畅行呢？难道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轻易地去相信中共当局制造的这类谎言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制造不稳定不和谐的祸首不是善良顺从的中国民众，而正是中共统治者自己。近年来中共当局又把那只制造不稳定不和谐的手伸向了香港地区。我以及我的难友们一直注视着香港同胞的命运，我们眼看着香港同胞的自由和权利一天一天地被中共强权所蚕食，眼看着香港地区的民主与法治遭到中共强权的肢解和践踏，这难道也是建立和谐社会所必须吗？大陆和香港同胞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在大陆我们被禁止了任何对于六四死难者的悼念活动，香港同胞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我作为一个六四死难者的母亲，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一员，不能亲自前往与你们一起为亡灵们点上一支蜡烛，撒上一杯烛酒，我内心感到极度的痛苦。我也为不能加入到你们的行列，为保卫和争取香港同胞的自由福祉，尽上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而感到无奈和歉疚。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如此，世界的潮流终将冲刷掉一切阻挡人们获得自由的障碍。在这里谢谢大家，并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丁子霖，2005年六四周年。 1989年6月4日，血腥屠杀后，一群死难者的家属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的群体，他们记录死亡，搜集铁证， 撇破政府的謊言，他們誓言決不允許那些踐踏人權的人、踐踏法律的人逍遙法外。在香港亦都有一班朋友組成了天安門母親運動，現在請聽聽他們的呼喚。 天安門母親的呼喚。天安門母親運動 在16年前的鎮壓過後，吳向東的母親在醫院的停屍間終於都找到吳向東。母親很傷心，她很想留在兒子的身邊多留一陣，但是醫生催促她快點離開。她說軍隊就來離緊的了，他們想毀滅證據啊。母親控訴，她說為什麼她連拿回兒子的屍體好好安葬她的權利都沒有呢？ 醫生，我的兒子中了槍啊，你救下她吧，你救下她吧。 你知道她已經死了的了，你都是快點走的了，一會兒軍人來會搶屍的。 搶屍？不可以搶走我兒子的屍體的，不可以搶走我兒子的屍體的。 16年以來，官方以穩定壓倒一切這些這樣的歪理來到去美化粉飾屠城的暴行，對天安門母親更加是不斷地去打壓，扣起他們的人道捐款，在一些政治敏感的日子亦都將他們監控在家裡面，甚至連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家都不放過。在趙紫陽逝世的期間，受到關押的母親總共有十幾位那麼多，他們連去靈堂那裡拜祭趙紫陽都不可以。 我們中國政府一定要穩定壓倒一切，並且要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試問一下，如果我們當年不平息這一場政治風波的話，現在大家能夠享有今時今日的經濟成果嗎？啊， 我要出去，我要搜集證據。 不得，聽不聽到啊？我話不給出去， 我要公開六四的真相。 不得， 我有一個仔，他只是得17歲。在16年前6月3號晚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因為他跟我說他為出去支援那些姐姐哥哥。已經16年了，我都沒有辦法可以公開悼念他，我只可以在家裡對著每一個角落他的每一張照片，每一日以淚洗面。 每一年去到五月就是這樣的天氣了，你們這班母親就要公開悼念。悼念什麼啊？不准悼念，禁止悼念，你們全部跟我走，所有的母親不准悼念。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他說要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的社會，那難道和諧的社會就是要透過鎮壓你都建立的咩？ 強權壓不了悲傷，悲傷可轉化力量，力量源自於真相。 抗爭，盡力跌撞跳。 家落緊大雨，但係我哋仍然會堅持落去㗎嘛。如果當中有一啲有遮嘅朋友，請你可以遮埋你身邊嘅朋友，亦都請照顧你身邊嘅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更加要小心你地下嘅電線，又或者係附近嘅一啲燈架。我哋嘅集會依然會喺風雨之中繼續落去。鐵幕重重，鎖唔住歷史嘅洪流，白色恐怖壓唔住良知嘅呼喚，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呢？今日在中共極權殘暴的威嚇底下，或是金錢厚幣利誘的當中，仍然有人冒死發出良知的呼喚。我們有請何俊仁先生、文世昌先生讀出國內異見人士的來信。 國內異見人士來信， 各位同胞、各位朋友，依家我向大家讀出嚟嘅一封信，係嚟自趙子陽先生，當佢係總書記嘅時候，佢嘅私人秘書鮑同，向維園的火種致敬。16年前的六四事件，在大陸的直接的後果是政治改革夭折。趙子陽先生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被否定，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被撕毀，將中國剛剛開始建立的市場經濟逼上了金權勾結、全面腐敗的道路。沒有民主政治保護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掙脫絕對權力的操縱和支配，亦都不可能不變質。六四事件徹底暴露了大陸專制體制的落後，六四鎮壓的結果就是驅使腐敗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國創造了人間最寬最深的貧富鴻溝。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各種重大的社會問題，在六四問題不解決的條件下都不可能解決。政治封閉和經濟開放水火不相容，儘管專制是人類最古老的統治方式，三分之二國度中的人民已經選擇了民主，將14億人民永遠隔絕在民主主流之外是辦不到的。維園的燭光海洋是保世的共識，大陸的希望、港人民主治港的燭光就是大陸民主的火種。天安門母親感謝你們，趙子陽先生感謝你們，大陸的人民感謝你們，一切在極權制度下受難的中國人年年今夕都在極目遙望維園的火種，向你們表示謝意，表示敬意。爆痛。 国内已见人士来鸿，民主需要几代人的努力。26年前，一代饱尝文革暴政之苦的中国青年人喊出了民主人权的诉求，但是中国政府在他们的报纸上回应我们的诉求，说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并动用了警察、司法等专制机器压制了民主的声音。一批优秀的青年人被关押，失去了自由，人生轨迹也就改变。16年前，又一代青年人再次起来，喊出反官倒、要民主的口号，靠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中共政府，再次用坦克和冲锋枪拒绝了他们的和平要求。无数青年人沉思长安街，血洒天安门，但是专制机器的坦克武器没有吓到要求民主自由的青年。仅仅在六四血腥镇压的2年后，有一批中国青年人聚集起来，组织了中国自由民主党，用政党结社的方式开始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努力。但是中国自民党的结局是又一次遭遇到中共专政机器的镇压。胡锡根、刘京生等人被判处徒刑。今天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彻底破产，共产专制体系土崩瓦解，专制制度已如过街老鼠，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信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坚信民主长，一代的价值不会白白付出，六四一代的鲜血不会白流，民主制度终将取代专制，中国人民终将沐浴在民主人权的阳光之下。 刚刚那段的讲话是一位内地的意见人士去为我们去撰写的，因为他刚刚服刑完12年的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我们不方便公开，但是我们作为今天在香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香港市民，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残息，心中深处始终有记忆，那年那情曾经痛惜，年月里转化为力，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惊怕，兢兢激激通通斩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易假，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以史为鉴，平反六四， 忘不了的留下了不死意识，深深相信始终会变真，某年某夕，如此信息仍赖你跟我全力，加一把劲将这理想继续再寻觅，悠悠着着继续前行，不落去惊怕，兢兢激激通通斩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不想清 会开花。要以史为鉴，必须将真实的历史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要薪火相传，必须将手上面的烛光一支一支地燃点下去。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我们有请支联会青年组的朋友赵恩来先生上来为我们讲几句说话。 知青组，民主薪火相传。 各位支持民运的前辈，各位年轻的朋友，大家好。今日是六四血腥镇压的十六周年，但来到今日仍然未有任何的国家领导人出来正视过这一段历史的现实，从来没有人出来承认过这一次镇压的责任，但是就不断有不同的人出来叫我们放低这个历史的包袱，忘记这一段由人民的鲜血编写而成的历史。为什么我们来到十六年后的今天仍然在风雨交加的日子来到维园这里悼念六四？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独裁的政权最怕的就是人民不再怕他。我们手上的竹竿正正是一种不畏强权的表现，要中国政府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人民的一个公道。我们希望结束一党专政，平反百九民运，建设民主中国。多谢各位。 各位同胞，虽然现在是很大雨，但我们已经有四万五千人入了场。我们不怕风不怕雨，继续支持下去。现在我代表支联会宣读烛光悼念集会大会宣言。十六年逝去的时光并不能磨灭我们对六四心中的烙印。今年支联会以史为鉴，平反六四作为六四十六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我们以此为主题，是要与中共当权者的以史为鉴一套作鲜明对比。胡锦涛在国内反日浪潮高涨时候公开要求日本政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惜中共的当权者只懂得要求他国尊重历史，吸取历史教训，盖不敢又不愿面对自己手染鲜血的过去。我们今晚再次燃点起这个悼念的烛光，就是要照亮十六年前这一段的历史。当我们亮起烛光，我们就从烛光里面看到八九民运学生绝食求民主的爱国行动，从蜡蕾里面我们看到坦克的奔驰，眼前就出现那血淋淋的鲜血和枕藉的尸体。我们不想回忆，未敢忘记，全中国的人民都是不会忘记，全世界的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是记忆对抗遗忘的运动，独裁政权最专制的表现莫过于对人民记忆的操控。他们妄想 人民好似电脑记忆系统般，随时可以按制删除。佢哋要人民只记得日本侵华史实，但要人民忘记六四呢段历史，要把人民心上这个烙印抹去。为了令人民忘记专政的政权，至今仍禁止国内人民任何公开悼念活动。六四前加强对意见人士及死难者家属的监控，甚至而对前总共中共总书记前总理赵紫阳的丧礼都要抹去六四的痕迹。我们要问中国现政权，尤其胡温政权，你们怕什么？你们是否感到心虚？曾几何时，海内外对胡温新政权带领中国走向民主有所期盼，但得到的是彻底的失望。不但中国未有走向民主，更收紧香港的民主，封杀了0708普选。香港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的一部分，支持中国民主就是支持香港民主，支持香港民主亦都是支持中国民主。各位香港同胞和市民，我们就从自己做起，走在无忘六四队伍的最前列，走在香港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让我们高举烛光。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人权万岁！ 人权万岁！ 法治万岁！ 法治万岁！ 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哀悼之扬！ 哀悼之扬！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中华民族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人民力量万岁！ 人民力量万岁！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就是胜利！ 就是胜利！ 现在我们是火化吊唁册。 请各位，请各位，即使是大雨倾盆，仍然是和平地站起维园，然后我们等待火化吊唁册，好不好？火化吊唁册完咗之后，我哋嘅大会将会结束，请大家静待火化吊唁册。多谢大家。 我哋一齐唱一首《祭英烈》。我哋而家将会烧由14321 名死者嘅吊唁册。有人愿讲，不义与今一起相对，献花祭英烈，再思念中国，齐共记起血泪情，待昭雪。 日维园的六四烛光集会到现在是正式结束，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在滂沱大雨之下仍然是毫不畏惧坚持集会的完成，多谢大家，给点掌声大家。我们是请今日的同胞，如果你是在铜锣湾第四、第五个球场的方向的，请你向铜锣湾的地铁的方向慢慢前进。如果你是在天后的方向的，请你由左边或者右边是慢慢散去。请大家是和平同埋守秩序同埋小心照顾年纪大的或者是小朋友，亦都小心地上面可能的电线，请大家是注意安全，多谢大家。 另外我哋由前面嗰啲呢，两前面嘅向两边行咗先，中间嗰啲唔好喐住，因为你有排排出去㗎都。嗱，希望一号球场即係近舞台球场行咗出去先，係啦。咁然后后面嗰度呢係嘅球场，近唐街球场嘅朋友你可以向后面近住铜像嘅，近住铜像嘅，希望大家亦都係可以向铜像嗰边是散去，去电车轨那里散去，同埋希望大家记住7月1号做咩啊？ 游行。 7月1号希望大家响应民阵的游行，7月1号3点钟大家再来维园好不好？ 明年六四再见好不好？多谢大家，请和平有秩序散去。播音樂。 咁如果可以幫手嘅朋友呢，希望可以留低幫我哋搬鐵馬，尤其後生嘅朋友，希望大家有部分可以留低幫我哋清理場地，雖然大雨，但係大雨係淋熄我哋嘅熱情呀，係咪？ 係。 請年青人留低幫我哋搬鐵馬，我哋係極需要年青人幫忙搬鐵馬，多謝你哋。 七一遊行再見，明年六四再见，七一游行再见，明年六四再见，七一游行再见，明年六四再见，七一三点钟游行再见。